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大家好，欢迎来到解忧书房，我是刘思佳，请出我们今天的解忧和赏读嘉宾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8月4号，有一位朋友又给我们写来了一张小纸条，我觉得最近我们好像解读过他的来信，再看看他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又有什么样最新的困扰呢？他说，哥哥姐姐最近有个困扰，就是身边偶然认识的男生突然每天找我聊天，或者邀请我出去吃饭，不知道是不是多想了，我感觉他们是想和我有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不想让对方误会什么，也不想每天跟没有特别要好关系的人聊微信，但是我又觉得不回复别人不礼貌，于是也会礼貌性的回复一下。其实交些异性朋友也是不错的。哎，我从小不怎么跟男生接触，当然有比较好的一两个男同学，只是偶尔有联系。然后现在只要不是很熟的男生，没事找我闲聊微信，我就会觉得他们是想往男女关系方面发展，然后我就退缩了，感觉也越来越难交到异性朋友了。如果是小时候，肯定就不会有这种顾虑了。男生女生朋友的关系多正常啊，你也不怕不喜欢人家，然后还让人家误会什么的事儿。我也想像小时候那样去交朋友啊，但是长大了就不自觉的会想的有点多。也许也是我多想了，虽然他们也没说要和我处对象之类的，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我也应该不会连这点觉察都没有的。只是我真的也挺希望多交些纯粹的朋友，也真的怕多聊天会让别人误会，耽误别人。好像我一直单身，可能真的和我自身的性格有太大关系，有的时候太内向了，也容易顾虑太多东西，成年人的世界好像都不太纯粹了。信写到这儿就结束了，想问问汪冰老师，其实他在信里头一直在反复重复着一件事儿啊，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交异性朋友，但是呢他想交的是那种纯粹的异性朋友。我就想问问别人和他在微信里头聊聊天儿，像这种啊怎么就不纯粹了呢？我们来问问汪冰老师作为一个男性的立场和看法。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个非常值得好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这个题主对纯粹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以及这些男生其中有没有你觉得你喜欢与之交流的对象。其实所谓的纯粹，可能每个人的定义和界定都不同，至少我就有点揣摩不透题主所认为的纯粹是什么。如果两个人互有好感，能够聊天聊到一起，这样的关系究竟会向哪儿发展，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就好了。但是题主好像有一种非常警觉的报警系统，一旦这个关系有一点点不纯粹的嫌疑，马上就要中断这样的关系。但是不是不纯粹，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观认定，第二点更让我们担心的是题主自己也承认了，他这种迅速的报警系统可能正在影响着他获得他想要的生活。如果你会觉得说你不想交朋友，你就想一个人孤独的生活，当然你并不寂寞，因为你很多事情可做，但是恰恰你想要的生活是有很多的社会关系。其实人在与人接触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形成的关系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对方都是特别的，任何关系都是一场双人舞。所以当你不断的报警的时候，我在想你是不是正在影响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对，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个性别的这个意识问题在很多时候可能会限制了女生的一些心智的发展和成长。当然了，我也不能说啊，具体在我们题主的这件事情上，他所顾虑的那些人就特别纯粹，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就没有想和他发展的想法。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我没有旁观这件事情啊，我不能下这样的定论。但是 我觉得如果你时时只想着我是女的，他是男的，我们俩是不是聊着聊着他就想变成男女朋友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影响你注意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啊，你们到底是就是没事在那闲扯扯闲篇，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的和女的都没劲啊，都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都可以停止。还是说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你们在谈论一些你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是因为他这个人能够和你聊一些有趣的事儿，而不是说你首先关注到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以前也多次说过啊，这个灵魂其实是没有性别的。我们可能会不管是身为男生还是女生会共同感兴趣一些话题，而且呢这个也不应该受到性别的这个限制。比如我们在前一段就曾经推荐过啊一个作者他的若干本书籍的这个内容，我就觉得以他的这种见地啊，他对世界的了解，他知识的储备以及他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是完全会让你逾越了或者忽略了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你只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勇敢非常生动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生命。他一定会有男性的朋友，也一定会有女性的朋友，就是在很多时候无论他的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应该不会介意他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如果你以性别的方式来过多的抑制自己在心智方面的成长的话，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对自己的一个损失啊，倒不是说是不是纯粹这样的问题。当然你有那样的顾虑也是很正常的，那有顾虑的话你不妨就直接跟他说嘛，你可以跟他说啊，如果你是想发展成男女朋友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我们不太合适。为什么不能说呢？如果你还想继续做朋友啊，纯的好朋友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发展。说这样的话应该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也不算是很冒犯吧。 嗯，所以这本涉及到了我们题主啊在人际关系当中总觉得是让人感觉如履薄冰，是不是恰恰他认为人际关系真的就像脚底下的薄冰一样一踩就碎，不能够发力，不能够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当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行动的时候，可能会伤害对方，影响对方对你的评价，所以不如赶快斩断这种可能性。但其实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你不能够去真实的表达自己，坚持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要求的时候，其实任何一段关系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亲密，甚至也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友谊，因为真正的友谊关系也和真实的袒露与分享有关。 所以其实更大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啊，他们到底对你是不是有那个意思啊，而是在于你自己怎么去评判你自己内心的感受和选择，你怎么去让别人不误会你啊，你去想什么是不是耽误了别人，那个我都觉得有一点太遥远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姑娘在她的内心世界当中，她可能有很多的禁锢枷锁和限制，这一点倒是令我比较有一点点担心吧，替她。 题主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贵的。但是自我保护和自我妨碍有的时候也是微妙的一墙之隔哈。当你过度的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可能正在影响着你自己。比如说在你所提到的这些关系当中，我觉得当你很快的自我保护的时候，那个报警系统开始工作的时候，那个报警信号是不是是真实的，你有没有去质疑过，是不是能够把它当做一种想法值得去推敲和证实，而不是直接把它当成某种结论。但是就像刚才思雅所说到的，我们都不是当事人啊，不知道这些男生向你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不管是这些人如何，更重要的是在你未来的人生当中你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当你不能够去刚才我们说到的尊重自己的感受和表达自己需要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关系总是被带节奏，就是别人想把你带到哪里都可以。这样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你没法保护自己，于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跟任何人走。但其实你没有必要跟任何人走，本来是两个人一起走的哈，能够走多远走多远，到时候分开了我们就各走各的路就好了。那问题是如果你没有两个人一起走路的时候也能够去坚持自己的这种能力的话，那可能两个人在一起走路无论何时对你来讲都是有压力甚至是危险的。 那针对这位题主的问题，我们也有书中的内容来回应你。这本书叫《穿越抑郁的正念之道》，作者英国马克威廉姆斯、约翰迪斯戴尔，加拿大辛德尔·西格尔，美国乔·卡巴金，由童慧琪、张娜翻译，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听见我们的想法。一个想法升起，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徘徊在意识中，然后它退去。这就只是一个心理活动，一个我们可以去注意的物体，但它既不是我，也不是现实。然而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这样去看，去转换视角的方式，我们的听觉可以提供这把钥匙。声音一直都围绕着我们，我们不需要出去寻找声音，我们可以就把自己交给听觉。在这个时刻，有什么在那里可以让我们听到？声音只是我们的心智从这个世界接收到的输入的一部分。这些事实决定了我们如何正常的与声音连接。当我们听见街上的一辆卡车，我们不会自动地把它想成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那是在外面的街上。如果我们把心智想成是用来听我们想法的耳朵，那么大概我们就学会用同样的方式连接到达耳朵中的声音的方式，去连接在心中升起的想法。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甚至觉察不到心智正在接收想法的程度，除非我们提高我们对其有所觉察的能力，有目的地训练自己给那些想法空间，让其单纯地以其本来的样子存在于这里，而且看到并了解那些想法本来的样子，觉察领域内的不连续的活动。正念的听会帮助我们发展出一种对我们的想法持有的开放感觉，让想法自然来去，一直都不需要进入他们创造出来的剧本之中。在下面的练习中，我们练习注意以及听到声音一段时间，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去连接我们的想法和思考。也就是说啊，他其实给出了一些理念，然后呢，也给出了一些练习的方式，最终呢是想训练啊，就是当你的头脑当中出现一种想法的时候，你只是把它也当作是外部世界传递到你头脑当中的一种声音而已，而不要把自己也认同于那种想法，就是说把它当作是事实，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等等。那同样呢，我们用书的内容如果来回应这位题主的话呢，也就是说你那个想法仅仅是一种想法而已，你可以看着它升起才看着它飘过，但看起来我们的题主的头脑当中好像这个想法一直盘旋不去，这该怎么办呢？他能够把这个想法当成是外面的一辆卡车驶过的声音吗？ 要想把头脑中的想法当作外面卡车驶过的声音，那至少头脑中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声音作为参照。所以当我们的题主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的时候，就是听卡车声音听得太入神了，其实就证明他的生命当中可能没有其他的声音能够打岔或者吸引他的注意力。那卡车的声音我们可能控制不了，毕竟开卡车的不是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到其他的声音，可能你的人生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说题主和其他人关系相处当中出现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这和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息息相关的啊。如果你会觉得别人非常重要的话，那一定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改变你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你的生活。但是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拥有足够的掌控的时候，其实他和别人的关系会变得更轻松自在。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不会冲击性的毁灭和影响自己的生活。在你和别人关系互动当中，你所告诉我们的这种谨慎，多少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他们如果一旦和你走近了，将动摇你生活的根本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你可以先从扎实自己生活的根基入手。 从自己的根基入手啊，其实在书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当中呢，还有一小节我觉得也挺适合送给我们这位题主的，题目叫被思维流带走。正如在其他冥想练习中我们的心会走神一样，从一段时间到另一段时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会发现我们的心会被拽进特定的思维流之中，在练习过程中被带走。回到电影的比喻上，就好像心智离开了他自己的座位，过于沉浸在屏幕上的表演，以至于现在他也在故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而没有像之前那样正念地观察着当下的时刻。 当你意识到这正发生在你身上，所有你需要做的就是承认心被思维流抓住了，这样觉察就又于现在得以重建。有帮助的做法是注意到任何由故事情节引发的情绪反应或者强烈情绪，然后温和的、富有慈悲的把心带回到他的座位上，回来观察思维和感受的表演。如果任何时候你感觉你的心变得无法聚焦，散落一地，或者它反复被你的思维和想象之戏剧吸引，那么总是可以去采用的做法就是回到呼吸在身体里的感觉，把呼吸当作一个锚，温和地稳定住你的注意力。很重要的是，承认这个练习的困难所在。我们如此习惯于活在我们的想法之中，而不是去关照他们，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保持与思考的一种正念的关系，是如此具有挑战。也就是说，把想法当作心智的产物来工作，对我们的题主来说，你可能在内心当中，在脑海当中正在演着一个小电影，你能否意识到它是一个电影，还是你完全被这个故事攫取了，你就觉得自己就是生活在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你是观众吗？还是你是屏幕上影片里的那个角色呢？可能现在跟他说这些，他还并不能够完全的理解。你认为你的想法就是真实的存在吗？其实你也不能特别的确定，是不是？那为什么不能还原它的本来面貌呢？包括去关照这些想法的出现和消失，甚至于你去看一看啊，透过这些表象背后，你的内心正在以怎样的方式运作着？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游戏吧。当然了，要想能够玩这个更好的游戏，可能也需要对游戏有更深的理解吧。那是什么呢？或者说这种理解是由何而来呢？我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是否会在平时会专注于自己的体验，去深刻的体验每一天的生活呢？来问问汪冰老师，是否我们的题主可以在这方面去有所作为呢？ 特别是我们题主提到了要跟别人发展一个纯粹的友谊关系哈，我觉得其实你在跟别人交流当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慢慢的就会影响周围人跟你沟通的方式。比如说，如果你能够表达出你真正在精神上的诉求和渴望的话，那些通过这种聊天满足不了的人，自然就没有耐心再玩这个游戏了，也就知难而退了。毕竟他们可能比你更着急的得到某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去很好的表达你内在的精神世界，包括你对关系的期许和要求的话，那别人可能还误以为我在这段关系当中还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了题主能不能旗帜鲜明的，当然首先是思嘉说的那句话，就是幸福属于清醒的人。所以你能不能清醒的认知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些内在世界的东西就将变成你和别人沟通的话题，最终也帮助你去找到能跟你建立关系的人。 所以呢，只是在道德感的这个高台上啊，去说我不想耽误他们，其实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或者说其实是比较乏力的啊。你要怎么做呢？当然了，你可以直接对他们说不，我不喜欢这种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聊天，无论是对男生还是对女生你都可以说不。而同时我觉得你不仅仅是女性，他也不仅仅是男性，你们都是两个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灵魂。然而你们在交往的时候，在接触的时候，在语言沟通的时候，是否真正的闪现了那个属于独特灵魂的独特的光芒呢？如果是的话啊，你们自然会照见彼此。那如果不是的话，那当然又是沦为男性当中的一个和女性当中的一个，也难怪就只能看见性别的差异了。所以呢，希望我们刚才为你所读出的这个书的内容和我们所说的这一些能够引发你自己的思考，特别是能够分清楚哪些是生活当中真正的现实，而哪些只是在屏幕上演出的电影而已。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但似乎这个题主，我们的这个女生只看到了他们双方的差异性，而没有看到两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也就谈不上什么友谊的发展了吧。 嗯，之前在回答一个关于亲密关系的话题的时候呢，我记得思佳曾经说过，就是在我们选择一段关系的时候，经常会对别人充满了审视的眼光，但其实这个选择是我们做出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借由这段关系去照见自己。那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一个人作为自己聊天对象和朋友？当我们在抱怨他们的时候，其实我们貌似指责的是别人，那反过来其实是说明我们自己在选择经营关系上是不是有值得去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就像刚才这位题主所提出的问题啊，当他希望进行精神上深层次交流的时候，我想在题主和别人的日常交流和交往当中，是不是能够让别人明确地感觉到你正在有效地释放这样的信号，特别是让那样同样也有精神交流欲望的朋友能够在和你的接触中得到满足，进而觉得我们在用同频说话对话，这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当我们一方面希望在生活中获得有趣的知己，而自己的生活又过得淡然无味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期待，这样的愿望就很难变成现实。 嗯，因为我们的节目是一个经常和阅读有关的一个节目啊，书的内容在节目当中很多的被提及，所以我在回答这封来信的时候，就不由得想到两位女作家，都是非常知名的女作家。一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一位女爵士，世界上有她无数的粉丝。还有一位呢，就是戴安娜·阿克曼啊，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和痴迷的一位女作家。我想，这两位女士，她们应该都不会特别防御的，审视着她们周围的每一个来找她们聊天的男士啊，她是不是想跟我发展成男女关系？我想，在她们的有生之年，很少这样去想过，因为她们知道她们是如此不同，她们是如此有趣。他知道来跟他交往和交流的有很多人是冲着一些除性别以外的其他的东西来的，但你是否有这样的自信呢？你是否知道除了你是女生之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吸引别人的地方呢？无论对方是男生还是女生，这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啊！这也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趣的方式之一。好了，这里就是解忧书房，感谢汪斌，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还有我们的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let me lay where I'm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and I don't want to be the secrets you keep. I don't want to hide anymore. I want you. I choose you. You have the eyes that I see when I close mine, bigger than oceans and brighter than sunshine. Let me lay where I'm safe. I don't want to run anymore, and I don't want to be the secret you keep. I don't want to hide anymore. I want you.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依然是小豆豆动物剧场，来自日本作者黑柳彻子，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今天又要跟大家见面的小动物有哪些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斑马。在美丽的动物之中，斑马尤其美丽出众。也许有人认为我喜欢斑马是因为它和大熊猫一样都是黑白花色，其实斑马的条纹图案有一种绘画般的美感，给人的感动是和大熊猫不同的。这次我就说说斑马吧。先说花纹，请您看一看，斑马的腿上是横条纹，从下往上一圈一圈一圈一圈，身上则是竖条纹，一道一道一道一道。那么如果腿上的圈圈和身上的道道碰到一起，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在圈圈道道相遇的地方，那种别出心裁的大胆设计绝对不是平常的艺术家所能做到的。看，圈圈和道道发现要撞到一起了，哎呀哎呀，他们就像几何图形那样交织到了一起，一圈一道，一圈一道，一圈一道。等他们回过神来，斑马的尾巴根那儿已经完美地画出了美术图案，仿佛在说，怎么样，不错吧。从后面看，在斑马的屁股上，下面的横条纹描出了半圆形，每一处都自然极了。而且您是否注意到，斑马背部的正中央有一道鲜明醒目的黑条纹，一直延伸到斑马的尾巴上。这一道黑条纹比起女书法家听春草那气势逼人的独特运笔来，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我赞叹不已。这种圈圈道道的联合在斑马脸上也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一圈一道，一圈一道，一圈一道。等再一看，斑马的脸上已经出现了雅致的指纹，哦，也许应该叫脸纹吧。我们再来说斑马的毛，据说如果用推剪把豹、老虎的毛剃去，那些黑色斑点和条纹就不见了，它们身上的皮肤是没有花纹的。哎呀，那这么说来，那位女演员某某小姐的貂皮大衣，如果用推剪这么一推，岂不是就会变成没有花纹的肉色的奇怪大衣？有趣有趣，这才真是豹变啊。不过斑马却是连皮肤上都有条纹，不管用推剪怎么剃，仍然明明白白的是一只斑马。原来它已经从心儿上就是斑马了。心术不正、心眼又黑的人，应该向善良的斑马学习。为什么呢？因为斑马肚皮白白，花纹端正。接着来说护身符，斑马里是群居的，家人、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过日子。 一般来说，他们平常都是并排站着的，如果脸朝这边，大家都朝这边，反之也一样。不过就像我拍的照片那样，偶尔也有斑马和大伙儿方向相反。如果狮子想从后面偷袭，并排站立的黑白花纹斑马就会啪嗒啪嗒一个劲儿地甩尾巴，像是黑白电视机的显像管坏了似的，让狮子头晕目眩。于是趁着狮子眼花缭乱的档口，斑马就可以呼啦一下逃个一干二净，应该是这样吧，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最后讲一个外国笑话。据说吕小姐和斑马先生被撮合着去相亲，吕小姐相亲回来说，真讨厌那个下流的家伙。没人问怎么了，吕小姐气呼呼地回答，才第一次见面就打算跟人家怎么样怎么样，居然还穿着睡衣来的。再说上图中的斑马妈妈，请您看看她的后脚，那简直像《一千零一夜》中的靴子。据说如果斑马不在草原上奔驰，它的蹄甲就会越来越长。老虎也一样，如果在笼子里不能经常磨爪子，老虎的指甲也会越来越长。当蹄甲太长时，往上倒钩的爪尖会刺破脚底板，甚至穿透脚背。哎，原来在动物园里生活也这么不容易呀。那我们接着就再来跟大家讲一只黑白底色的动物，没错，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宝大熊猫。我们来看看黑柳彻子对大熊猫的描写是什么样的。中国上海杂技团的伟伟，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兴奋的叫喊中，我仿佛看到了梦中的景象。伟伟在翻跟头，身体滚成一团，像黑白相间的大足球，像布偶娃娃一样可爱的大熊猫正在马戏团的灯光下表演节目。他骑在木马上使劲地摇晃身体，端端正正地用刀叉吃饭，玩滑梯，吹喇叭。我心里一遍遍地说，能来看太好了。如果表演节目的大熊猫让人觉得很可怜，那我肯定会反感，就不会来看马戏团的节目了。可是这只世界上唯一会演节目的大熊猫并不是被人逼着做的，而是自己一边琢磨一边表演，让人看得安心。我庆幸自己来了这里，不仅因为看了节目，更重要的是我能够从近处看到伟伟。他开始和结束演出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认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比如当表演躺在大桌子上四脚转大足球的节目时，桌子被搬来后，伟伟来到桌旁，目不转睛地看了一会儿，仿佛严谨地检查桌子是否结实。接下来他爬到桌子上，咣当一声仰面躺下，为转球准备出最好的姿势。但伟伟还是个孩子，只有8岁，而且占身体1/4的大脑袋非常重，他虽然很想好好的躺下，可还是有点歪了，脑袋从桌子边上探出来，眼看就要往下滑。伟伟坐了起来，直直的伸着腿，从认真的盯着自己所坐的桌子上看，好像没躺好。他又小心翼翼地左右移动屁股，挪了挪地方，然后又使劲地咣当躺下。哎呀，头又垂下来了。于是伟伟又坐起来，搔了搔脑袋，仿佛在说，真奇怪。年轻的训练师在这期间一直默默地看着伟伟，这个时候对他说了一句话，训练师是用汉语说的，大概是稍微往下一点，往右一点。大熊猫听了这句话，居然立刻挪动着屁股，略往下移了移，又往右移了移，躺下来一看，这回刚好合适。伟伟大概也很满意，把四只脚刷得抬了起来，黑白相间的足球飞过来，伟伟用脚接住， 下一瞬间，球咕噜咕噜地飞快地转动起来。在潮水般的热烈掌声中，伟伟吹着喇叭坐在狗拉的车子上，从舞台上消失了踪影。哇啦啦的喇叭声直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耳朵里。大熊猫的表演轻松快乐，自由自在，不曲媚观众，是最高境界的艺术。好，今天的好书慢读就到这儿，我是田阳，解忧书房，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